新传媒属下电台《Capital 958城市频道》，现在由百康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警告，各国采取激烈措施抑制通货膨胀，加上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，可能导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，难以实现软着陆。李总理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的时候，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，否则将成为棘手的问题。另外，总理表示，我国计划加入美国政府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。他说，各国共同合作促进繁荣，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，因此各国同时同中国以及美国有联系是比较好的做法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跌到3000起以下，另外有一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加2827起病例，比前日少了948起，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降到 1.08。 目前有282个人住院，其中38个人需要氧气供给，6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。跟住我国迈向与冠病共存的新阶段，本地自助检测仪器的需求大跌，一些零售平台的销售额近期下滑多达50%。6个公众在近日的 Block 祖屋致命火患当中发挥金榜精神救人，获得民防部队颁发社区援助者奖，其中包括走匀成座祖屋敲门帮忙疏散居民的一对小兄弟，14岁的郑炳鹏和13岁的郑炳臣，帮忙叫醒101岁老妇人，并且帮他落楼的居民张启荣，和帮忙打开事发单位大门的居民杜福明等。泰国曼谷市长选举独立候选人前交通部长查差遥遥领先竞争的对手，在已经计算的 90% 选票当中，55岁的查差以120万张的选票领先，这次选举被看作是明年大选的风向标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400多个体育健儿在本届的赛事拿了47金、46银和71铜，总共164面奖牌，并且刷新了多项大会和全国纪录，而且第一次参赛的选手所夺的奖牌比上一届多。在荣誉榜上，东道主越南队以205面金牌、125面银牌和116面铜牌遥遥领先，比排名第二的泰国队多出了百几面金牌。我国以47金、46银和71铜，总共164面奖牌排名第五。李龙总理赞扬我国体育健儿在本届赛事的表现，并指所有的人都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。总理在社交网站贴文感谢他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为国争光。新闻报告完了。